山，山上一个包谷，盖子可金灿灿，包谷种子，盖子可红军中，包谷棒棒，咱们穷人担，紧紧拉着红军手，红军干，撒下地种子，盖子可红了天。 大高台，来到一个